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27集，声音来到鸟窝边，停顿了一下，似乎是发现里面藏着什么东西。橙子绝望地闭上了眼睛，半晌没有动静，小心地把眼睛睁开了一条缝，向上看去，一张水嫩嫩的男孩小脸蛋出现在鸟窝上方。他八九岁光景的样子，略尖的小脸，半长的黑发落在肩头，头顶竖着两只三角形的火色耳朵，漆黑的大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此时正大睁着一双水汪汪的眸子看着橙子，小嘴巴吃惊地张成了 O 型。看着这张可爱到极点的小脸，橙子的恐惧烟消云散，忍不住对他微笑，刚想问一句你是谁呀，就看见小脸上浮现出惊喜的神情，然后闪过了一丝狡猾，头顶的红耳朵一抿，一根大大的木棍被男孩的小手高高的举了起来。砰，木棍落下，橙子的世界黑暗了。刷啦刷啦，什么声音啊？哎呀，头好痛啊。微微睁开眼睛，晕得厉害，整个世界都在晃动。过了一会儿，橙子终于明白了，世界晃动的原因是因为他被人抓着脚倒拖着走，而刷啦刷啦的声音正是他的身体摩擦地面的落叶的声音。他努力抬了一下头，看向拖着他脚的人，小小的身影穿着简单的棉布衣服，是那个小男孩。他正抓住自己的脚，吃力的奋力的往前拖，可是他屁股后面那个火红色的晃动的毛茸茸的东西是什么玩意儿啊？还有他头顶的三角耳朵，狐狸精。橙子被狐狸精给抓住了，他要被狐狸精煮来吃了吗？心中一阵恐慌，思量着这只小狐狸看起来势单力薄的样子，说不定自己可以起来打倒他然后再逃跑。正打着主意，忽听小狐狸兴奋地大叫起来， 爸爸爸爸快来看呀。 啊，完了完了，老狐狸来了，跑不掉了，赶紧眼一闭装死。小狐狸精把他脚一丢，跳到了边上去，一边跳一边叫， 快看快看， 一个好听的男声响起， 坑坑，那是 我老婆，这是我老婆。 名叫坑坑的小狐狸精叫道。橙子再也装不下去了，险些吐血身亡，爬起来一阵猛咳，拼命的捋胸口，一瞬呛岔的气，咳的眼泪都出来了。泪光朦胧之中看到了一片模糊银色，拿手背擦了一下泪花，看向那个狐狸的爸爸，呆住了。飘逸的银色衣袍，墨色的长发，深灰的眸子，美到极致的五官，即使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也感觉到妖艳的流转，这妖艳中又引着阴寒，透露了心底的冷寂。 你， 橙子喃喃叫了一声。橙子认识他，你毫不吃惊，他的母亲是水妖公主，水妖族人没有人不知道他的，可是他们都叫自己逆王子啊，这个水妖却直呼其名。但是逆却并不介意，他本就对那个王子称号不屑一顾的。小狐狸坑坑一跳，蹦到他面前，一手指天，很有气势地宣布，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老婆了。 也不顾橙子目瞪口呆的表情，转身又扑到逆的身上， 爸爸我有老婆了，现在可以举行成人礼了吧。 逆一向表情萧索的脸上浮现一个温柔的笑，揉了一下他的毛耳朵， 抢来的老婆不算的。 垂眸的点滴柔光 嘴角浅浅的上扬，你笑起来这么好看呀。 某城又泛起了花痴。 那怎么样才算？ 坑坑失望的叫，快快长大成人，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是每一个男孩迫切的愿望。 这个 微锁了眉头，不知道该如何解答。橙子揉着脑袋上被敲出来的大包站了起来，愤愤道， 我来告诉你小子。 坑坑立刻很好学很虚心地跑到他面前来， 那老婆吗？要追到才算啊。 追？那你跑呀，我来追。 不是这个追法呀，是追求，用你的诚心你的爱心来打动他。 怎么打？ 小狐狸脑海里依次闪过石头、锤子、狼牙棒。橙子赶紧打断他的丰富想象。 是打动，不是打。 怪不得他拿棒子打自己啊。恨恨地揪了坑坑的毛耳朵一下。哎，手感真好啊。 能打动的办法有很多种了。比如说要关心他、照顾他、送礼物和鲜花给他。哎呀，跟你说这么多干嘛？那个，你，这什么地方啊？ 坑坑一把扯住要跑去跟逆说话的某城。 老婆，你别走啊，再多告诉我一些呀。 哎呀，我不是你老婆，你小孩子家家的，我不能教坏未成年人。 我现在是未成年，可是找到老婆就能成年了呀。 这谁跟你说的？ 爸爸。 就是那个人。 指了一指已经转身走远的逆。 对啊。 他怎么会是你爸爸？ 因为我是爸爸捡到的呀，他来到岛上知道我是孤儿后，就问我能不能做我的爸爸。我经过慎重的考虑答应了他的请求。 坑坑神情郑重地说。 哦。 橙子大体是听明白了，忍不住微笑。因为他本人也是被收养的孩子，这只小狐狸多数就是被逆收养的。自小失去了母亲又缺少父爱的逆，看到孤零零的小狐狸就像看到当年的自己，会特别的生出保护的念头吧。这个看似性情冷淡的龙子也有他柔软的一面的。经过对小狐狸坑坑的询问，橙子大体了解了自己身处何方。这是一个不大的岛屿，原名叫做狐地岛，岛上风景如画，有很多的珍禽异兽，主要是原住民却是一群狐仙。这里本是狐妖的一个聚居地，狐妖们在此安居乐业，繁衍生息，狐狸却是不甘寂寞的物种。狐地岛虽然美丽，狐妖们还是喜欢流窜到人间去寻欢作乐，惹是生非。坑坑的父母都是修炼的狐仙，因此他出生的时候就初具人形。那两只不安分的老家伙在坑坑年龄尚小极其渴望父母关爱的时候，就时不时丢下他到人间玩耍。终于不知惹了什么祸，被法师收掉了，极没责任的一去不回。于是坑坑就沦为了孤儿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